另外呢，教育面对面今年将继续走进校园，走进图书馆、剧院和礼堂，将专家名师请到现场和考生家长面对面，解读高招的政策、志愿填报指导、公益讲座的具体时间安排，请留意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说到讲座，我们2018年高考到底考什么，孩子的分数怎样报志愿最合适，那么进行到这个自主招生了，它的流程和准备有哪些呢？教育面对面2018年高考季的第四场高考公益讲座，2018年高考志愿填报及政策解析，将在3月17号上午9点在财政部礼堂开讲，邀请到资深教育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熊丙奇博士，为广大家长和考生透彻地分析高考志愿的填报技巧，精准地锁定目标学校，帮助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另外呢，场地人数有限，也请各位家长和考生一定要提前拨打讲座的预约电话400-673-0082，您记好了，400-673-0082。在现场，您还可以领取学习礼包一份，礼包包含历年的高考真题集锦及解析、考试文具和套装等。好，我们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来自两会的消息，政协委员呼吁加快修订完善职业教育法，更好发挥职业教育的特殊作用。大兴区60所小学幼儿园13号起在全市率先推行课后延时服务。就业服务月将举办86场招聘会，40000余岗位供毕业生选择。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来自两会的教育消息。在今年的政协会上，不少委员聚焦职业教育，就如何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建议，首先要在全社会转变成才观念，全社会要大力地宣传条条道路通罗马、360行行行出状元的成才观。此外要转变教育观念，他表示，教育就是为了各种不同潜能的学生提供最大限度开发自己才能的机会，提倡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成才观，多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并且在教育制度上加以落实。要加快修订完善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依法确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架构，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规范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主体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为了解决低龄学生3点半放学后给家长接孩子造成的难题，大兴区60所小学幼儿园13号起在全市率先推行了课后延时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下午3点40，大兴区8小2年级的班主任吕老师送走最后几个被接走的孩子，带着剩下的孩子前往课后延时教室。 哎，同学们过来，跟我上课余教室了。 10多个学生，有的写作业，有的跟同学分享课外书。5点后，陆续有家长来接孩子。 对，家长先请好， 来先签签签字， 签了名字和电话号码。家长曹女士接上孩子走出教室。 咱们说上班族确实是没时间，自从这学校有了那课后延时，不用就再担心，直接放到学校。大概我下班可以把作业写完了。 这样一来，班主任老师也放心了。 以前天气要是比较寒冷的话，他们也是冻着。那现在有延时服务了，家长也放心，老师也放心，然后孩子们也比较享福吧。 据了解，2018年春季开学后，大兴区就下发了相关文件，并在大兴新城直属地区的60所小学和幼儿园实行了课后延时服务。大兴区教委副主任寇国新介绍， 我们为不能按时接走的小学1至4年级学生和在园幼儿提供课后延时服务，打破年级编班，每班不超过20人，有2名教师看护，服务时间呢就到下午6点半。 据介绍，这项服务今年9月将在大兴区99所小学和幼儿园推广，同时将根据劳动法给参与的老师相应补贴。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继续来关注教育资讯。2018年本市有约 24.1 万名大学生毕业，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将在本月15号至4月28号期间举办86场就业招聘会，主要面向2018年北京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届时将有4000余家用人单位参加招聘，提供就业岗位4万余个。除了现场招聘会之外，主办方还将开展就业服务进校园、网络招聘、平面媒体招聘、就业创业指导等综合就业服务项目。毕业生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市场服务频道等平台查询了解服务月的具体活动安排。本台记者秦天报道，绿色出行畅通北京交通宣讲团14号首次走进了石景山区，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石景山学校举行了宣讲活动。本次活动邀请了全国劳模、19大代表等，宣讲培育青少年绿色出行、文明出行的意识。未来绿色出行畅通北京交通宣讲团还将走进石景山区的各中小学，培育广大青少年节约、环保、文明、健康的出行理念，助推全社会形成绿色出行的潮流。灯市口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的原创音乐剧《爱的烦恼》14号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正式上演，小学生们通过原创音乐剧讲述了二孩给他们带来的烦恼，并请自己的爸爸妈妈当观众。为什么要上演这样一出音乐剧呢？灯市口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校长滕亚杰介绍，该校学生中二胎家庭占1/4，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登台的小演员中有10名已经成为了哥哥姐姐，希望发挥戏剧的育人功能，使孩子们通过戏剧创作和表演更加懂得如何关爱别人，并学会付出爱和分享爱。新学期开始了，诺如病毒急性肠胃炎疫情有所抬头。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除了寒暑假之外，本市每月均有诺如病毒的急性肠胃炎疫情的报告，疫情多发生在托幼机构和小学。疾控部门提醒家长应该帮助孩子养成饭前便后用香皂认真洗手的好习惯，同时加强体育锻炼，均衡饮食，提高身体的抵抗能力。班级内如果有同学出现呕吐的症状，一定要在老师的指导下离开现场，减少感染诺如病毒的可能。如果您的孩子已经感染了诺如病毒，要让孩子在家休息至症状完全消失后的72小时再复课。孩子患病之后，家长不要过于担心，因为诺如病毒急性肠胃炎一般的病情较轻微，无后遗症，注意让孩子充分的休息，清淡饮食，避免高油高脂和辛辣的食物，可遵医嘱给孩子配置口服液夜盐服用，如果出现了吐泻、呕吐的等症状，要需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治疗。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2018高校自主招生的报考指导。我们邀请到的两所高校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和北京中医药大学。有疑问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或者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 6515-0822 和 6515-0833。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呢进行第一场2018年高校自主招生的报考指导，为您邀请到的两所大学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和北京中医药大学。我们首先邀请出两所大学的招办主任以及学生代表给我们打声招呼哈。首先请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招办主任冉莹志。冉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好。 好，再次邀请出北京中医药大学招办副主任王英。王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今天节目当中呢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自主招生的学生代表哈，他是郭恒明，现在目前就读于来给大家自己介绍一下吧。好吧， 我现在就读于中医学卓越针推5+3专业。 是2015年入学的哈。 哎，是的。 好，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提问留言哈。那么我们首先走进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中国科学院大学是一所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科教融合、独具特色的高等学校，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于1978年，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个理学博士、第一个工学博士、第一个女博士和第一个双学位博士。国科大从2014年起招收本科生，形成了覆盖本科、硕士、博士三个阶段的完整高等教育体系。学校实行科教融合的办学方针，与中国科学院所属科研机构在管理体制、师资队伍、培养体系和科研工作等方面高度融合。学校设有数学科学学院等28个学院，另外设有外语系和心理学系。截至2016年底，国科大在学本科生1058名，在学研究生4.54万名，其中博士生占51%，在学外国留学生1321人，来自89个国家，其中外国博士生873人，博士生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国科大拥有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截至2016年底，全校有教师3050名，在岗研究生指导教师11721名，其中院士283人，博士生导师6432名。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中国科学院大学招办主任冉莹志。冉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好。 好，刚才我们也通过了一段片花了解了一下，其实早在更名之初，国科大就提出了三不原则哈，不追捧高校排名，不参与名次竞争，不攀比高分考生。那么其实校长丁仲礼在进行这个南方都市报采访的时候，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哈，他说国科大的本科肯定不会好混，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一个能静下心来的人。他甚至在采访中喊话说，如果想做生意，想学金融，或者说想当公务员，就不要报考国科大了。其实我们就是还是要潜心立志为科学做出贡献的这样的一群考生，适合报考这个专业是吗？ 对，是的。因为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这个本科生的培养规模比较小，我们一年招的本科生目前还没有超过400人。那么我们的定位就是培养中科院未来最杰出的科学家。中科院未来最杰出的国科学家，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国家未来最杰出的科学家。因此说我们招的这个本科生，我们希望他们来了以后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这个学习。 好，这个是也为我们考生提供了一个方向哈。那么其实国科大在2014年是第一年招收本科生，到今年已经是四年的时间了哈。那么2014年入学的这批学生将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毕业哈。您可以介绍一下目前这些学生他们的就业或者是出路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培养的本科生绝大部分是要继续深造。他们的深造途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要选拔一批学生送到世界上最顶尖的一流大学里边去进行深造。另外一部分学生是要通过推荐免试继续深造。推荐免试深造就包括直博生、

那个小一些。 嗯。 那么从学生提供的材料的来看，你比如说有这个发明创造啦， 嗯， 或者是说有发表相关的论文， 嗯， 或者是说这个其他方面比较优秀的话，也都可以做一个佐证材料。 嗯， 那么我们专家在你选的时候是综合你提供的材料来进行权衡啊。 嗯，好，一定要还是要针对这个你想选择的方向，提供出能够贴合这个方向，能够展示你自己特点的一些材料哈。 对，就是我们专家啊，通过看你的材料， 嗯， 能够发现你确实是一个热爱科学的人。嗯，这一点很重要。 哦，好，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案例哈，说这个学生他没有相关的证书，然后但是他非常非常有才，因为他是学设计的，他画的那些画特别好，然后最后呢，他把这些画集结成册出版了，然后这也是一种展示自己的一种方式哈。 对，这是作为才艺的一种展示方式。 嗯， 但是跟我们招生的这个学科，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差距的。 嗯， 我们毕竟是以理工科为主。 嗯， 我可以说一个我们简单的数据。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每年招收的这个博士研究生是6000多名，硕士研究生是8000多名。那么我们6000多名博士当中，我们其中理学博士占3000多名，工学博士2000多名。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是以理学工学为主的一个综合性大学，因此我们本科的所有的专业目前都是理学和工学这个学科门类下的专业。 哦，你理学科好，你可以考虑一下报考我们这个学校。 对， 嗯，好，这是有关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相关内容。稍后要进一段半点广告了，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教育面对面 RBC》进行提问留言。那么，在2018年《教育面对面高考季》的第四场高考公益讲座，2018高考志愿填报及政策解析，将在3月17号上午9点在财政部礼堂开讲，邀请资深的教育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熊丙奇博士为广大考生和家长透彻地分析高考的志愿填报技巧，精准锁定目标学校，帮助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场地人数有限，请各位家长和考生一定要提前地拨打讲座预约电话进行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73-0082 400-673-0082。现场呢，您还可以领取学习礼包一份，礼包包含历年的高考真题集锦及解析、考试文具套装等。好的，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节目由精华学校特约播出，精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11周，每周6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精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晶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各位考生朋友、家长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双频为您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这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和北京考试报共同进行的高招直播咨询。那么呢，今天是我们第一期2018年高校自主招生的报考指导，为您邀请到的两所学校分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有问题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或者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进行提问。那么教育面对面今年将继续走进校园，走进图书馆、剧院、礼堂，将专家名师请到现场和考生家长面对面解读高招的政策、志愿填报的指导。公益讲座的具体时间安排请留意我们的节目微信，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2018年的教育面对面高考季的第四场高考公益讲座、高考志愿填报及政策解析将在3月17号上午9点在财政部的礼堂开讲，邀请到了资深的教育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熊丙奇博士，为考生和家长透彻地分析高考志愿的填报技巧，精准锁定目标学校，帮助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场地人数有限，请各位家长和考生一定要提前地拨打讲座进行预约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73-0082 400-673-0082。现场可以领取学习礼包一份，礼包包含历年的高考真题集锦及解析、考试文具套装等。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科学院大学，我们继续邀请出招办主任冉莹志。冉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好。 嗯，好，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有很多考生在提问了哈，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吧。高高密室他问了，请问孩子西城期末成绩排名是在1630多名，物理特别好，可以报考自主招生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中国科研大学欢迎所有认可我们中国科研大学培养模式的这个考生报考。那么我们我可以说一下，我们2017年2016年我们通过综合评价这个录取考生的在这个成绩在北京市的一个排名情况。那么2017年录取的这个综合评价最低分他在北京市的排名是800多名左右。对，如果说是这个普通招考是在北京市的400多名。2016年是600多名综合评价在北京市的，如果光只看裸分的话。 嗯。 那么这个通过纯粹普通高考是630多，2016年啊。630多名啊。所以因此呢，我觉得如果说要考上我们中国科研大学，我估计在北京市的成绩排名，如果说能排在500名以前，对对，可能性就非常大如果说是能考到前800名以前，那么其实报的可能性也还是有的，因为每一年这个情况可能会有点变化那么同时呢，如果说万一这个学生你报了我们没有录取到，如果说去了别的学校，因为我们每年招的这个硕士博士非常多，那么我们也希望这部分学生以后在考硕士的时候、考博士的时候再回到中国科研大学来。 嗯，还是有机会的哈。所以现在排名1630名，您可以趁着后半年再努把劲，看能 高考发挥好了这一切都好办。 好，而且他物理特别好哈，咱们就主要就是数学、物理、生物、化学和计算机五大学科哈。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晴朗的问题。清华附中多少名之内报考国科大，通过初审的机会会大一些呢？ 其实这个也是要看他这个成绩在北京市最后排名情况，就像我刚才说了，你如果说能到北京市 500之前、 那可能性就非常大，因为每一个学校每一年高考他的情况是有变化的。 好，他还问了，有论文可以吗？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来写的。 有论文非常好啊。 嗯。 啊，因为有论文说明你在这方面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啊。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啊，就啊非常欢迎啊这样的学生报考。 好，刚才冉主任也跟我们介绍了，就是理工科类的学生哈，您可以就是参考一下进行报考。那么这个绿色出行他问了，他是文科生，也想报考国科大，有可能吗？ 我们目前招的是理科啊。理科生或者说不分科的学生，如果说文科的话，高考这一次他可能报不了，那么等到他这个上大学本科到别的学校去了，他读研究生的时候可以回来，因为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除了理工科以外，研究生专业有很多啊还是文科的啊，你比如说新闻传播啊，也有这个管理学等等的这些。 嗯，所以说您到研究生的时候再来圆这个国科大的梦也不迟 啊。对， 嗯，好，这是考生的一些提问哈，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学校的录取规则哈，今年的录取规则有哪些变化呢？ 录取规则没有变化，跟去年一样。 优惠加分方面呢？ 我们只要是北京市认可的加分我们都认可。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人才选拔哈。很多考生也问了，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目标学校想要的人才呢？想问一下冉主任哈，我们哪些特质的学生是咱们学校特别需要的呢？ 要对科学感兴趣的，其实我们最关注的是这一点啊。你说科学感兴趣，特别是你对理工科感兴趣的，你比如对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这些啊，如果有比较好的兴趣，那么是我们所欢迎的。那么怎么能体现你的这个兴趣呢？当然一方面是你的高考成绩，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通过专家面试，在面试的时候导师会发现你的这种科研潜质啊。 好，一般的这个面试咱们会分为哪些能力的测试呢？ 面试主要考察学生的数理基础，逻辑推理、学习兴趣、想象能力、表达能力以及综合素质。一般像那种刚性答案的题目很少会涉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如何考核和确定入选资格的考生，其实近些年哈一直实行这个网上的随机审核机制，复试专家现场抽签决定，那么这种模式我们今年还会继续执行吗？ 其实我们不是这种形式。 嗯， 我们的审核是学生所有的学生报完名以后，我们会把这些学生的信息全部下载下来，发给这个在会上评审会上让每一个专家都来看这些学生的信息，把所有的学生的信息全部看完以后，由专家综合评判来决定出哪些学生入围。一般情况下，你比如说我们在北京报名，如果说能报1000人的话，那我们可能选300人左右来入围进行面试。面试完以后，这些所有的学生我们都会给他成绩。那到底哪些学生，比如1000人报名能进入300人的话，这个是由专家来确定的，他不是说随机遴选，随机遴选就有可能漏掉学生。那么我们的这种遴选办法是不会漏掉任何一个报我们的学生。 好，好，现在为您介绍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招办主任冉莹志。我们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渐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107.3 教育面对面。

科教融合的培养模式，相当于我们的学院都是由相关的研究所来承办，各个研究所的这种最优质的科研资源直接转化为教育资源。那么我们遴选的就是既科研做得好，同时也讲课讲得好的老师来给学生上课， 实践和理论相结合。 对， 好，这个是咱们的一些培养特色哈。如果说这四年你能够潜心的研究学术，那你的这个研究学术的水平将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哈。 啊，对，是的。 好，那最后也请这个冉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哈自主招生报考的程序，还有时间方面还有什么特别的提醒吗？ 自主招生报名它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个是我们考生自荐报名的阶段，我们是从3月10号到4月20号这个报名啊，是在阳光高考平台特殊类型报名啊这个里边来进行报名啊。考生报名以后我们在4月20号到5月中旬是考生资格审核的这个阶段，那么到5月中旬的时候就会公布哪些学生入围了。第三个阶段就是专家面试，也就是在高考结束后的一周左右时间来进行面试。面试完了以后啊，给每一位这个参与面试的同学都会给他一个成绩。第四个阶段就是录取阶段，那么考生根据你的高考成绩，根据专家面试成绩以及你的高中期间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来确定报国科大。那么填报志愿，填报完了以后就是北京市高招办那边投档，我们来进行录取啊，这是这样几个阶段。 好，更多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如果您还不了解的话，也欢迎您拨打招办的联系方式。请公布一下咱们联系方式大概是什么呢？ 中国科研大学招生办公室的本科招生咨询电话是010-8825-6215。 好，再次感谢这一时间段冉主任为我们进行的介绍。有问题也欢迎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冉主任还在直播间继续回答大家的提问。好的，谢谢冉主任。那么这一时间段就稍告一段落，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中医药大学招办副主任王英为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北京中医药大学是一所以中医药学为主干学科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唯一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也是国家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直属教育部管理，由教育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北京市共建。学校现有3个校区，分别为和平街校区、望京校区和良乡校区。学校现设有中医学院、中药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管理学院、护理学院、人文学院、国学院、国际学院、台港澳中医学部等教学机构。学校致力于构建面向未来的以高层次教育为主的人才培养体系。目前设有中医学、中药学、中药制药、药学、康复治疗学、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药事管理、护理学等12个本科专业。学校现有东直门医院、东方医院、第三附属医院等6所直属附属医院，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15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35个，建设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5个，全国中医学术流派和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42个，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名医传承工作站37个，另有临床教学基地36所，承担着全校学生的临床教学、见习和实习工作。面对高等教育和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新常态，学校正加快发展步伐，主动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坚定不移地走教育创新和内涵发展之路，为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而努力奋斗。好，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出北京中医药大学招办副主任王英。王主任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2015年现在已经就读大三的学生郭恒明，你好。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双频为您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这也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进行的高招直播咨询。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出北京中医药大学招办副主任王英王主任继续为我们进行相关的政策介绍。我们看到这个官方微信平台上有一个微信网友珊瑚海，他问了，如果没有这些您刚才说的这些奖项哈，竞争的希望大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校除了这个获奖的这个报名条件以外，还有第二条，就是在高中阶段在中医药相关领域具有学科特长或者是培养潜质然后并能够提供真实详尽的这个证明材料予以证明的这种情况的那个考生也可以报考我们学校的自主招生。 那这种学科特长能够通过什么来体现出来？ 是这样的，这个因为每个同学的这个情况自身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就是如果考生觉得我在高中阶段确实跟这个中医药方面我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研究成果，有一些学习实践经验这方面的话，就提供我们这个证明给我们学校这个学科专家，然后呢他通过咱们这些申报材料来综合的判断这个考生是不是符合我们学校的报名条件 其实开具证明有很多哈，但是什么样的证明能够最有效呢？ 这个证明因为每个考生这个自身的情况不一样，最有效的当然就是你确实有一些就是通过这个有加盖公章，这是有这种权威机构认定的这些证明的话是比较有效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晴朗，他问了，中医药大学录取名次在北京去年是多少名呢？如果说是中医世家是否有优惠政策？ 去年的这个中医的录取的那个分数，去年的来看的话，大概是在中医学大概是在600分左右，这个跟往年的排名应该差不多，都是在6000到7000名左右的这个区间。然后如果是中医学世家的话，考生能够提供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招生简章提供这个证明材料，就是证明他在这个高中阶段具有这个学习实践经验的话，这种呢我们也是认可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录取原则哈，今年录取原则方面有什么变化吗？ 今年的录取原则前面也已经介绍到了，就是今年我们这个自主招生的这个还是像17年一样分成两个这个计划，然后呢我们是针对这岐黄郭医计划和杏林英才计划呢有不同的这个加分的优惠然后这个录取的这个规则应该还是跟往年一样，就是考生如果分数达到模拟投档线下30分，然后但是还是仍然在一本线上的话，这个我们就进行录取，录取至认定的专业。如果考生这个分数在这个模拟投档线上的话，我们根据他这个执行的这个不同的计划加30分或者15分来给他进行分配专业。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他说岐黄班是不是只能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才能报考？ 岐黄班在17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招生的政策是只能通过自主招生，然后今年呢在北京地区的话有所调整，就是除了自主招生以外的话，统招这边也会分配计划，具体的请考生和家长关注一下我们学校大概是在5月份发布的这个招生计划 有两次的报考机会哈。 对，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才选拔方面吧。对于很多想要报考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来说，我们如何判断自己是咱们学校想要的一些人才呢？ 如果从自主招生这方面来说的话，首先你得符合我们学校的报名条件这是最首先的一个门槛， 敲门砖哈。 对对对，其次呢就是我们学校这个因为对这个专业的这帮学制比较长你像那个本科是5年，然后呢包括这个本硕连读是8年制所以呢我们学校对这个学生的这个中医药兴趣特别看重，就是确实考生自己本人有志愿来学习中医最后重申这个中医药事业其次呢就是他必须得是那个身心健康，然后呢品学兼优，因为从事这个未来从事这个医生行业的话，他对这个考生的这个身体素质包括这个心理的这个健康程度都是有一定要求的 一定要看针对那个体检结果。 对对对， 然后报考这个专业。 对对对 哈，好，其实这一点我们想问问郭同学哈，郭同学是2015年进入的北中医，今年已经读大三了，目前就读的专业是中医学卓越针推5+3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哈。想问一下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北中医呢？ 因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是全国，或者夸张一点，很多同学都说是全宇宙排名第一的中医药大学。 全宇宙啊， 对、嗯。如果对中医药感兴趣，当然会报北中医。 嗯，好，当年高考成绩大概是多少分呢？还记得？ 当年高考成绩633分，在河北省排省是省3000、前1%。 嗯，享受了怎么样的优惠、 通过自主招生有线上加10分，然后挑选专业的优惠。 嗯，好，大家其实有问题也欢迎您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哈，对这个郭同学进行一下提问，因为这个郭恒明他是相当于说是一个过来人了哈，可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自招相关方面的一些经验。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人才选择哈，哪些特质的学生是学校特别需要的呢？王主任。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校呢，应该每个大学都差不多，就是除了他在考察他这个学生具有这个学科特长还有培养潜质以外呢，大部分其实要求都是一致的，就是这个考生的综合素质要优秀啊，包括具备良好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然后语言表达能力，然后实践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等等。然后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这名考生具有这个浓厚的这个学习我们学校就是浓厚的学习中医药的这个兴趣，然后呢前期接触过这个中医药相关领域的一些内容的话，我们是比较欢迎这部分考生来报考我们学校自主招生的 啊。其实郭恒明同学就非常的优秀哈、当年就是咱们也不怕在节目里边自夸了哈，当年你觉得是哪些闪光点吸引了面试官呢？ 我认为不管是哪一所大学或者单位的面试，首先礼貌是最重要的， 嗯， 这个表现了一个人的修养。 嗯， 第二点就是思考能力，这个在后面我讲一些面试经历的时候也会提到。 嗯， 就是大家在普通高中的学习中可能之前对中医药文化了解不是很深，那么在回答一些与中医药有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思维来化用过来来解释。比如在我的面试经历中，我抽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怎样认识经络与穴位 啊。 但是之前我并没有从教科书或者一类的东西上知道它的名词解释， 嗯， 所以我就用循环不息的河流河道，以及用这个来描述经络，用水门堤坝来描述穴位，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我对它的一种理解。 这是一个巧劲儿哈，虽然说不能够专业的进行一个解答，但这形容还是挺贴切的哈。好，有问题也欢迎您现在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继续回来。刚才郭同学给我们介绍了当年的第一大闪光点哈，就是思考能力。另外还有什么？比如说在材料准备方面是怎么样把自己这些亮点呈现出来的呢？ 那方面虽然北京中医药大学是专科性比较强的大学， 嗯， 但是与人体与生命科学有关的一些素质都是我们大学所需要的， 嗯， 所以当时在提交材料的时候，我提交了一份生物一份化学的奥赛的奖项， 嗯， 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作文的奖项，还有英语能力 ACTS 的奖项， 嗯， 这些我想都是大学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在我们学校也有对外专业 哦。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获奖材料方面在准备环节哈，还有什么需要提示给未来的师弟师妹的吗？ 准备环节当年我报考北中医自招的时候， 嗯， 最大的一个不知道说惊喜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自荐信的环节 啊， 嗯，在这个环节要求自荐信当时是1500字以上，这个环节一定要重视，是考生展示自己能力品性以及报考的学校原因。 嗯，你当年就是自荐信写的特别好才进去的， 当年 也是原因之一哈。 是， 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我觉得，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写吧。 嗯，你来，你以你的例子。 嗯，当时我比较激动，

大家都是要参加高考的嘛，所以高考考的东西的话，我们学校就不再进行考核了。 嗯，那他会在这个高考大纲里面，可能就会有，会不会有可能选择一些在考纲范围之内的稍微冷门一点的知识点呢？ 我们主要还是看这个学生的这个知识储备能力，就是他不是说突击几个月准备就能复习出来的这个内容，还是看他从这个包括从小学初中到高中这一阶段，包括生活常识啊，包括这个传统文化啊，包括这一系列的医学常识之类的这些他需要平时积累的这些内容，因为平时知识储备积累的话也是体现一个人这个综合素质的这个高低的一个内容。 嗯，综合素质还是一个涓涓细流的一个过程哈。 对对对，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个笔试和面试的环节哈。特别想问一下，优秀的郭同学，你当时在面试环节还记得考官都问了哪些问题吗？ 面试是这样的，会从几十条那种小纸条面试问题里 啊， 随机抽两条，这两条就是你的面试问题， 嗯， 你就按照这两条，会有大概几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不会让你带小纸条进去，你就只能在脑子里默默的想，也不没有机会打一些草稿 啊，副稿是吗？打副稿， 对，只能打副稿。 嗯，临场发挥哈，即兴应变能力。那么会给大概多长时间的准备时间呢？ 我觉得大概5分钟。 肯定 时间很少， 够。 时间 你觉得长很少哈？ 对。 好，刚才提出了一个这个思考能力方面是需要在面试提醒大家的哈，还有什么是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呢？ 面试的时候还有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自信放松。与面试会有3位面试官进场的时候呢，面试官呢当然会先跟你有寒暄有问候，然后再开始我们的问题。在答问题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像答题一样写解，不需要这样，只要尽可能的阐述清自己理解就好了。不要说一看这个我觉得哦，这个我没学过，好难啊！那我胆怯了，我不说了。这个就表现得很不自信， 啊。所以说就是虽然不懂，但是还要结合自己的理解一些常识给他回答出来的。 问的问题不会有像类似非常专科，比如物理某一个有一个系数或者什么之类。不是那种一定有对错之分，只是看你理解的深浅。 就是看你那个脑瓜子能不能转得灵活了哈，就比如说这个思维能力一下子给它活跃起来。好，刚才也谈到了这个自荐信，当时是用古文来写的哈，肯定让考官眼前一亮哈。刚才自荐信呢，郭同学给我们进行了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经验分享。想问一下王主任，咱们对于学校来说哈，自荐信还有材料是展示自己的一种方式，特别是自荐信哈，它在我们这个自主招生的环节会起到一个怎样的效果呢？ 因为专家主要审核咱们这个初审材料的时候，那个这个兴趣爱好是从哪方面来进行判断的，就是还是从这个主要从这个考生的这个自我陈述自荐信这方面来看的啊。对，然后当然我们要求考生的前提就是这自荐信必须是考生自己书写的啊，因为可能有一部分的同学觉得就是或者是同学学生的家长他会觉得就是哎呀这孩子这个准备材料时间特别短，而且还在复习高考，那我就找人帮考生写一下这自荐信。这样的话我们是强烈不建议这样的，因为我们后期的在面试环节什么的话都会从多角度能看出这个自荐信到底是不是考上自己写的， 你看你是不是真诚， 对对对，是不是真诚。首先你报给我们的材料需要是真实的，对对对，这是前提。第二点就是我倒不是推荐各位同学都是写什么 古文 对文言文这类的，但是呢你首先呢你要是真实的表达你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啊，这方但是我们学校就是对这自荐信的内容没有要求，就是同学们八仙过海，你看你能表述什么内容的话，我们专家来综合的进行评判，当然就是如果能写出来让专家眼前一亮的话，对你这个初审通过几率还是有一定增加的， 所以说这个自荐信大家也一定要不要马虎哈。以往我们遇到的案例就比如说学生可以申报好几个学校，所以他把那个前一个申报的 学校给复制粘贴到另一所学校了， 对对对， 这就是非常不好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后的一些提示吧，好吧。今年这个自主招生报考的程序和时间方面还有哪些提醒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学校目前来自主招生已经报教育部审核了，然后呢估计是最迟会在下周进行发布，然后呢各位考生关注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招生办的微信，然后或和那个大学的这个招生信息网，然后应该是在3月份发布简章，然后启动报名。我们学校的报名形式是在阳光高考平台统一的那个报名平台进行网络报名，网络报名结束之后呢，再把这个我们学校所要的这个材料邮寄到我们学校招生办公室，这是报名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学校会在4月份进行审核，大概会在5月的上旬发布这个初审通过名单，然后考生在6月7号和8号参加高考，6号和7号参加高考，高考之后呢应该会在会在10号或者是17号，这现在暂时还没有定，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招生简章啊。然后是到我们学校参加这个自主招生复试，然后会在22号这个公布高考成绩之前会发布这个自主招生认定的名单，大概流程就是这些。 好，我们的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就是我们招办的这个咨询电话是010-6428-6231。 好，最后王主任，您对咱们目前准备的这些自主招生的考生啊还有哪些提示吗？ 提示就是先专心复习那个高考，因为自主招生这一方面虽然是有一定的加分，但是还是在你的高考成绩这方面来进行这个就是基础上边进行优惠的。然后其次就是如果报名我们学校自主招生之后呢，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个招办的这个微信，因为可能有一些通知会进行发布啊。 好，最后请郭同学也为我们进行一个介绍哈。入学之后，你觉得所读专业，希望咱们以后未来的学弟学妹具备哪些素质呢？ 我认为需要的素质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知行合一。因为不管是中医学这个大类里，还是在针灸推拿这个小类里，所有学到的知识都要实践，并且实践之后要总结与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一个比对，包括我们在学习中会有跟诊实践，会有实习，这些都是很好的进行实践知行合一的方式。 知行合一哈。 是。 好，今天也再次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另外也请大家关注明天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会把节目当中最精华的内容以文字的形式推送给大家。明天呢我们将会进行第二场2018年自主招生政策解析的直播，为您邀请到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教育面对面进行收听。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明天教育面对面不见不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1小时学情一追踪，1节课效果一反馈，1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一对一特惠体验课，6小时课程只需699元，约满即止。